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丹麦、俄罗斯、巴基斯坦和瑞典分别举行了缅怀会、业绩讨论会等各种活动。会场里展出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，两位伟大领袖在一起的美术作品，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在丹麦和瑞典举行的会上，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和电文。